红颜，天空上对对排成行，江水长，秋草黄，草原上琴声悠扬。红颜向南方，飞过芦苇荡，是北方家乡。天苍茫，雁何往，心中是北方家乡。上春意暖，红颜向苍天，天空有多遥远，醉不还，秋何干在斟满，今